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咁咧，除咗龙马精神咧，亦都祝大家咧诸事顺利，仲有港珠国盛。 各位 Mario 听众你好 ，Chili 对我嚟讲咧，肯定有秘技噶啦。不过咧，喺度祝大家龙马精神，猪年行大运。 好，新嘅一年我早嚟安恭祝各位龙马精神。龙就希望这个中共这条恶龙快啲俾人去降服啦，马咧就希望马上招土，即系我哋吓，即系等啲港珠唔好咁多梦法啦吓。精咧，我希望佢本土派咧嘅各位手足咧，就各位兄弟咧，就即系精进勇猛作战啦。咁同埋神即系各方反共势力就如有神助。 Mario， 祝大家恭喜发财， 龙马精神，新一年祝大家猪龙入水，恭喜恭喜。 富二代主持直树卡尔范少，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个礼拜的富二代，继续有我金融原人的负责人直树， 继续有我卡尔啊。 系啊，首先就祝大家新一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先啦。 系啊，龙马精神，万事如意。 系啊，其实啦，好多人都藉住呢个新年嘅假期啦，就会去旅行嘅。每次跟卡爾講到旅行我都會想起卡爾最喜歡去旅行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哪裡？我想應該是東南亞地區，絕對不是你現在這個竹頭鬚的地方，不過 卡爾就很喜歡去東南亞的，沒 屈我，但是絕對不是這個地方。 之前都會去越南去看看樓，去泰國來看看樓，這樣的。 是啊，都比較喜歡出trip的時候，順便因為放假看看，我都會找時間見一下agent看看樓的。 我想主要東南亞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個發展啦，咁啊，同埋就係機票都平啦，嚇，咁啊，即係消費都平啦，啲嘢都好食咁樣嘅，係啦，咁啊，即係咁啊，除咗喺旅行之外，諗其實近年咧，即係有個國家咧啲電影都幾好睇嘅，咁就係印度啦。 哦，印度啲電影嘅產量比較高喎。 咁但係點解嘅咧？ 印度人好中意睇埋啲金達巴，唔好咁講話即係好中意睇好多電影咧，係可以入到去咧。他乜都唔做，就係睇佢哋喺度唱歌跳舞啲爛片。我覺得爛片啦。 咦，佢哋真係好中意即係唱歌跳舞，以為自己睇緊啲即係叫做咩啊？歌劇啊， 係歌舞片咯，佢即係睇。因為咧， 音樂電影。 我會睇嗰個講法就係點解印度咁多電影都做咁成功咧，或者好多咁多片都仲可以引到咁大嗰、那個叫做即係可以做到咁。佢其實佢產量啊，一年咧係多過荷里活噶。即係佢又叫寶萊烏啊，係勁過 Bollywood， 係好係勁過 Hollywood 嘅喎，即係喺 個量係嘛？ 個量係好勁喎，係啊！即係啲人話點解會咁多人會去即係明明咁多片，明明冇咩內容，點解仲可以咁多人睇咧？佢話原來最大原因係因為咧，印度啲電影院咧係有冷氣嘅。咁開嘅印度人咧冇咩做，咁咪可以嘆冷氣，啲印度就熱㗎啦。咁、就去睇個入去嘆下冷氣，特別夏天嘅時候睇得特別多添啊。咁啊變相其實咧，佢係一個你就當佢一個地方可以俾人哋嘆冷氣啦。係啊，所以食埋炮谷。 咁其實印度嘅演員賺唔賺到錢嘅咧？ 我諗出名都照樣賺到錢嘅。嗰、那個印度劉華，係、 我見到印度啲電影嚟嚟去去都幾個演員喎，但係。 系啊系啊，有幾個演員啊！ 即其實出名嘅就 都係嗰幾個咯，係咯。其實我諗冇乜太大嘅 diversity 咯。我諗其實香港出名嘅，你覺得演咗戲都得嗰幾個嘅啫嘛。好似係 渣渣輝咯， 渣渣輝係啊，渣渣輝都唔錯嘅，我記得。仲有阿發哥咯，早年嗰啲嘅就係新嗰啲，我就唔係好有印象。 新咪係咪嗰套叫《雙城》啊？ 雙城係咩？ 雙城啊？ 雙城係咩？ 發哥同郭富城演嘅，係咪叫雙城啊？定唔知雙乜嘢？ 發哥同郭富城演， 係啊，前幾個月嘅。 係啦，我真係冇睇過。等我 呢個都係相對比較新啲啦。 啊，真係好新喎！ 佢個電影內容其實就係講緊佢哋咧，就本身咧就係郭富城咧就係扮演一個角色咧，就係佢畫呢個仿人哋嘅名畫咧，就好犀利嘅。咁、一直咧都出名唔到 啦。 係啊，啲人都覺得佢即係其實你冇靈魂嘅，你就抄人哋嘅畫喺度。咁啊，但係咧。周潤發咧就發掘到佢嘅才能啦， 就係抄人嘅嘢。 係啦，咁咧就即係說服咗佢咧，就一齊咧就去印假鈔。 哇， 咁啊，即系系啊，系仿就系呢个钞票咁样，人民币大量嘅美元咁样，就呢个咁嘅故事喺头啦。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啦。咁即系今日我哋个主题其实就想讲卡尔最中意印度啦。诶，点解我脑里边咧系即系觉得你系咁中意印度嘅咧？ 我唔明啊。 系啊，我每次谂起印度都谂起你嘅。 系，我都唔明 白。其实因为当年你同我讲话印，即系你去过印度， 去过印度系啦。我哋真系好早年，即系同阿即系阿植树识于微时嘅时候咧，咁我去过印度嘅。咁啊，喺不過係我去完印度翻嚟先再認識阿植樹嘅。啊，咁嗰陣時佢就冇幸聽到。 咁我諗都差唔多10年前喎。 係啊，即係好耐啦。嗰陣時都好有印象啦，喺印度啲生活啊。 咁係咪用手食飯嘅咧？當時 其實有筷子嘅。 哦 ，OK。係 啊，唔係，其實嗰啲唔係筷子嚟嘅，其實嗰啲係叉嚟嘅，嗰啲係叉同埋刀啦。咁咧咁有公仔面都係食叉，都係用叉食嘅。咁啊，都叫有差用嘅嗰度。咁但系咧，就衰在咧，如果食餅咧，就一定系用手噶啦。咁啊，我都試過即系親手製作過啲餅嘅，即系大家成日所謂叫 啲印度嗰啲飛餅係嘛？ 印度啲飛餅，係啊，餅係唔識飛嘅，係啦。不過人係嚟飛嗰啲餅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啲餅咧，我有製作過嘅。咁咧，佢係喺嗰時啲農村嗰度咧住過啦。咁啊，咁啱啲農村咧就整餅啊嗰一次啊，咁啊佢就邀請我一齊整啲餅喎，咁啊我又好有趣啊嘛，一齊去，是但啦，一齊整下咯，拍下咁整，咁最有趣就係佢底下啲燃料啊， 係 啲燃料係牛屎嚟嘅，我有印象，因為咧佢哋攞啲鄉村咧，佢中意將啲牛咧咁屙完啲。撥撥咧，咁就擺咗喺嗰啲即係個牆上面，可能佢啲位咧就塌高嗰啲牛屎，咁啊變相咧，你每一間屋咧，你可能喺度揸住架車喺度行嘅時候，你要經過啲屋咧，都會見到上面有一笪笪啲牛屎咧擺住咗，咁啊佢哋就攞嚟咧就整，即係可能佢如果佢想整啲餅嘅時候咧，咁啊攞嚟做燃料咯。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好天然嘅燃料嘅。 咁係咪乾咗先？ 哦，咁要乾咗先 得。 湿嗲嗲， 湿到你系烧唔到热， 湿咗个烧唔热，系啊，啲火都唔着嘅，咁就系即系佢摆几日啦，咁啲牛每日都系都屙噗噗噶嘛，咁啊都每日都可以有燃料用嘅，咁啊即系嗰次就人生中第一次整饼，仲要系用牛屎做燃料咁整饼，咁但系啲饼入边好似都冇嗰只味嘅，咁天然啲咯，不过谂应该。 咦，咁其实你咁中意印度咧，你有冇睇呢？ 中意印度咯，咁都系去过啫嘛，佢都系屈我，系啊，你咁讲。 咁你有冇睇即系印度嘅呢两出电影咧？好出名嘅喎。 摔跤吧就冇睇 ，Fidius 有睇 ，Fidius 系都几好睇。哎，系咪呢套咧？ 系啊， 系咪？我咪睇呢套定？我仲有另外一两套。其实我最有印象嗰套咧，就我当年去印度嘅时候睇嘅。 有回忆啦。 唔系就系嗰阵时嗰次啦。咁佢啱啱早排睇嗰套中文叫《1001夜》，我唔记得咗。 哦，系。 英文叫咩啊？咁啊，但系就一套几出名嘅印度片啊。第一次睇嘅印度片嚟嘅。睇完印度片，我就去咗印度啦。 有冇发觉咧？印度话系一个好难嘅语言嚟噶。我上次模仿咧，根本讲唔出嚟。 哦。千祈唔使有冇發覺啦！我去嗰陣時，佢點諗住去學識佢？去嘅時應該得搞唔掂，因為印度有分佢哋所謂嘅 main language 叫 Hindu 印度話嚟，咁但係其實佢哋個 second language 就 English 啦，咁即係英文嚟嘅。咁但係 Hindu 之外，其實佢仲有分幾隻嘅，佢仲有後面可能嚟北方同南方用嘅語言都有啲唔同。咁就算你好似印度教啦，都有分支派嘅即係 Hindu 嚟做，咁就有咩 Siddhism 啊，咩唔知咩神，好似有咩神啊 ，whatever 咁啊，我有僅餘嘅印象入邊同我講咧，都係分出好多個支派嘅。咁啊，喺北印同南印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幾大嘅差別啦。咁而印度其實你去到嗰度，你要即係我多年去嘅時候啦，我覺得係都係相對都叫做相對難 explore 嘅，咁但係我諗而家會好啲嘅，咁而家可能就水平再高咗啦，咁英文本身都吸引人期到嘅，純粹印度人嘅 accent 咧，即係啲口音 真係搞唔掂， 真係搞唔掂，真係搞唔掂，真係搞唔掂，即係即係印度當地生長同生到長嘅人，佢英文係好好噶，佢英文真係好好噶，佢哋副腔一定好過，佢啲用詞一定好過好多好多好多，我好肯定，但係佢哋嗰啲口音係真係。听唔明咯，我真系听唔明。 系啊，咁咧即系点解我今日会谂起印度呢样嘢咧？ 系咪你咁中意印度咧？ 唔系，我咁啱咧就系即系睇翻呢一个，其实我都想去睇下，但我有啲惊啊！印度好多新闻噶嘛，虽然佢都系对女性，对女性嘅新闻，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男性都可以惊下嘅。 你中意易容过去咧？ 都即系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啊嘛？ 唔使惊，唔使。我当初去咧都冇事嘅，即系我当初去嘅时候都。 我想我回來覺得個 pat pat 都還好的。 你這麼大隻不怕啦。 我當然也不太大隻，但 但那時候就都即我會整體覺得都你可以考慮一下的，如果你旅遊的時候都可以考慮。因為我今晚即有個印度同事跟我傾偈都講起一點，即他說其實印度人整體都 friendly 的、不過就是真的危險的，即你對他講就是危險的。同埋他說其實那個印象都是說都是不好的，可能啲外界印象，所以最後他離開印度嚟香港做嘢。 係啊，咁佢哋就即係喺我腦裏邊咧，印度咁所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啦，總之就係唔食豬咁就係啦。 哦哦，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啲牛係好神聖噶嘛，你知啊？啲牛咧，所以佢哋啲牛係可以隨處喺街度行咧，你係唔會撞佢嘅咯。 我、真係可以見今日天氣幾好，帶只牛出去散步咁樣。 哦，係啊，係可以騎牛牛啊，真係可以。你只牛都唔會有事啊，冇人撞你啊。呢嘢都係一個幾有趣，對牛係一個幾好幾崇拜嘢嚟噶。 係啦，咁其實我早前就睇開呢部電影啦，咁啊講即係訓練個女做呢、這個摔角手咁樣啦。 哦，印度流話嘛。 係都好感動嘅，就我都有喊出嚟嘅咁樣。咁、然後我諗起印度呢個國家，然後再諗起卡爾咁中意印度，不如睇下印度。咁究竟而家系點樣咧？咁樣 印度好有趣嘅呢個地方，真係好有趣嘅。 係啊，印度咁即係除咗各方面嘅文化好唔同啦，佢哋有一個好獨立嘅文化。咁其實即係每個國家其實都有一個大國崛起。咁啊，而家其實咧發現其實都一直都講緊咧，就係即係中國就大國崛起啦。咁啊，講緊之後有機會下一個咧，就係到印度有個大國崛起啦。 講咗好耐啦，我當年去嘅時候咧，就係講緊呢個金磚四國啊。 係 金磚四國有巴西、中國、俄羅斯同埋印度。你睇下呢四國入邊，而家咪得翻中國企翻起身。 係啊，但係印度咧就佢只係未企起身啫，就唔代表佢冧咗嘅。 咁啊，巴西係冧到不得了啦，佢啲貪污又多，政治又亂。咁啊，俄羅斯就都仲係單 一不失啦， 係啊，單一嘅經濟源發展咯，太單向性啦，只有能源冇太大發展。咁啊，中國就叫做好犀利啦，由即係所有嘢全方位去到科技都發展咗起嚟。咁印度就你可以話佢未崛起，印度人都聰明嘅，印度係聰明嘅。印度人喺 讀書都好叻嘅，其實 好叻嘅。印度我之前睇嗰本書佢講到嘅，佢就講話印度人咧， 你睇下嗱，即係睇過印度講嘅書咁樣，即係。好難講話你唔中意印度， 唔係，但係佢入邊好有趣，講咗一句，佢話佢哋就話即係我哋即係佢哋入印度嘅地方叫 IIT 啊，咁有間大學 IIT， 咁咧佢啲人就話入 IIT 咧就如果啲人入唔到 IIT 咧，就會去入 MIT 啦。 咩嚟嘅咧 ？MIT 真係麻省理工 哦， 係啦， 咁樣好 cheap 啫呢啲， 係啊，好 cheap 啊，麻省理工， 香港都有間理工㗎， 有間理工啦，都係咗理工啫嘛，普通嘢。咁但係咧，IIT 入邊都有分嘅。我係舊時一個印度同事就係 IIT 畢業，咁我後來都問翻人話，佢就係最勁嗰間 IIT， 係好似係 Delhi 嘅嗰間，仲要最犀利㗎，咁係最強嘅。咁啊，但係佢話真係好難入。咁我嗰個印度朋友咧，又都後來本身係都係做投行啦，咁啊做下冇耐唔做啦，佢就話。佢走咗去做佢賣呢、這個 muscle 即係 protein powder， 即係所謂做完健身飲嗰啲。之後我嗰時又同佢傾咗陣偈，之後我嗰時諗緊啊，你咁嘅身形點解你可以做？你可以夠膽有腳去賣呢個 protein powder？ 因為咧佢一個大肥仔嚟嘅，最喺我款我都唔覺得佢係會做 gym 嘅。 做人最緊要自信啦、 啊。係啊，佢非常之有自信。之後所以咧，佢次次咧，佢到而家嘅 Facebook 時 po 啲相咧，佢都係揾個大隻佬攞住嗰罐 protein powder， 而佢就喺隔離好笑容咁舉隻手指就算啦。咁佢自己老細啦。咁啊，但係佢有同我傾過偈嘅。咁啊，佢都有問我幾時得閒去印度行個圈啊。同埋之後佢話佢而家都即係叫做變相全職做呢、這個賣奶粉啦。咁啊，都同我解釋過點樣做嗰啲 protein powder。我聽完咗都幾 impressively 簡單，都原來都唔係好難整奶粉嘅啫。咁啊，但係就講到佢即係啲轉變啊，其實聰明，即係佢都嘗試去揾一啲創業機會啊。印度人都印度都幾中意創業㗎，其實印度係 印度出名啲咩行業咧？咁而家 IT 啦，都走唔得㗎啦，都係 IT。印度人喺即係數據啊、技術方面，計數係叻嘅，佢哋計數真係叻嘅。所以你咁樣，你如果同印度人拗生意做生意咧， 對數字好敏感， 真係好敏感。即係中國人其實計數好叻嘅。 嘅。咁但係你哋相比印度人咧，嗰種數字咧，其實佢哋係個敏鋭度再高啲嘅。咁所以人哋成日話全世界，人哋話呢個世界有三個民族最聰明嘅。咁第一個啲人就講猶太人啦，咁猶太人好多人都公認佢最聰明啦。咁你好多偉大嘅即係科學家，咁啊愛因斯坦猶太人嚟噶嘛，咁啊索羅斯係猶太人嚟噶喎，即係我唔知。咁其實好多從商入邊猶太人都係有佢一套嘅，都特別叻嘅。咁啊啲人話其次咧就係即係印度人先到中國人，係、啊中國人都聰明，但係中國人就未及印度人咧喺一啲數口上面仲咁正嘅。所以點解人哋話印度咧，即係其實一個國家仲起唔起咧，其實好多好睇地方嘅人種嘅，人種勤唔勤力啦，聰唔聰明啦，係都好影響。咁中國人就我覺得。勤力是真的毋庸置疑的。咁、你話印度是不是很勤力呢？呢樣嘢我不肯定，我有啲我可能會有少少保留。咁但你話佢聰唔聰明呢？佢絕對係聰明嘅。咁啊，所以呢個都是一個對你嘅 comment 啦。咁而頭先你幅圖呢誒都好有趣嘅， 係 呢幅圖你見落去咧咁嘅樣，你有冇懷疑過點解佢喺印度出現呢？你有冇覺得有啲咩問題呢？ 全部都包住咗頭。 哦，唔係，其實後面嗰種建築物 咧， 咁其實印其實後面嗰建築物咧係伊斯蘭教特色嚟嘅。 係， 第一日你有冇留意過點解伊斯蘭教嘢咧喺印度出現咗咧？呢、這個其實好有趣嘅，因為其實印度其實係好跟印度教，咁點解搬一個印伊斯蘭 Islamic 嘅宗教嚟咧？ 係， 咁呢個又好有趣。我當年都有睇過歷史去嘅時候聽翻啦。咁啊，係印度咧，咁當年其實係一個古代帝國嚟噶嘛。 係， 中國即係世界嘅四大文明古國入邊，中國、埃及、印度仲有一個係。巴比伦、印度是其中一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它的古历史就被伊斯兰教叫做占据了、因为当年的伊斯兰好像是有一个时段、在撒哈拉沙漠那些时候有些国家、不是撒哈拉，好像是中东那边的，他们好像是权王子之间斗的，二王子好像打输了，不够争，揸一队人马出来打去印度，占了印度了。所以我即係我睇一個角度就係，印度都幾廢喎，即係一個國家，人哋係派一啲俾人趕咗出嚟嘅軍隊，而冇其實一定唔犀利啦，你趕出嚟一定唔係最精鋭啦，佢隨便打入嚟已經成個國家打贏咗，咁就變咗伊斯蘭咧就佔據咗印度嘅嗰、那個。國家咧一個好長一個時間，咁而呢一個嘅即係大家好見到呢、這個樣咧，係世界嘅叫做文明古蹟啊，我唔記得咗係，都算係一個好重要嘅遺跡之一啦。咁就係泰姬陵啦。咁泰姬陵佢本身其實就係伊斯蘭佔伊斯蘭嘅嗰個宗教嗰、那個統治。是地建立的，咁所以系好有伊斯兰嘅元宝特色。咁但系佢入边嘅建筑咧，佢入边有啲嘅雕刻型咧，其实就好有印度嘅文化嘅，因为啲嘅雕刻嗰阵咧，全部都系印度人嚟嘅。咁佢哋系心入边系好唔中意伊斯兰嘅国家嚟，即系唔中意呢个宗教。但系佢哋一雕嘅时候，咪一路雕嘅时候，尽量保留翻少少中印度嘅一啲嘅特色。但系 the meantime 咧，佢系又要起到一个伊斯兰教嘅元宝型咯。咁呢个就系佢成个一个特点嚟嘅。 你可以去印度做导游。嗰啲 free tour 咧，就可以去揾你啦。卡爾做 free tour 咁樣喺個地方點集合，咁樣講下呢一個歷史，即唔同人去旅行，真係有唔同嘅一個感覺啦。咁例如我去嘅話，我就咁影咗相就走咗啦。咁卡爾就可以了解到咁深入嘅。 我都聽佢即係行過下嗰陣時候，都叫做影，都影下啲相嘅。 即 係 最緊要都 係 中意嗰地方先可以了解咁多啦。 唔好乜耐。 即係啱啱都講到啦，就即係即係印度好聰明啦。咁即係其實印度咧有個好犀利嘅地方就係話喺人好多啊， 係啊係啊， 咁啊其實即係講概率啦，係咪人多嘅咁聰明人嘅人自然都多啦，咁對印度嘅發展都係好啦，係咪啊？ 係理論上係嘅，即係人多應該聰明人都多嘅。 咁啊，同埋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喂，其實我哋咁拜來歲，咁印度都可以有來歲啫，好多人咁。係 啊，啲神又好有來歲， 神又有來歲啦，或者係好似馬桶都好有來歲咁樣嘅係嘛？ 是不是呢？哎呀，是冲水马桶啊， 而是呢， 他的马桶呢是他那里可能是他会喷水泉出来。 是即是一个是国家文化的进步啦，是不 是他们那些是不似即是我是冇你有发觉你在在印度嗰啲馬桶咧， 我未去過印度啊。 係啊，係啊，因為印度馬桶咧係佢好有趣嘅，佢嘅嗰啲馬桶咧係中間咧，即係你佢有條水出嚟， 係 沖你個屁屁， 咪同日本嗰啲差唔多咯。 係啊，就沖你屁屁兩階中間嗰個位啦。係啦，咁因為佢有佢啲地方唔用廁紙嘅。 是啊，我都聽過呢一個，咁然後就用手食飯嘅。 用手食飯，係啊，咁我諗左手左手去廁所用手食飯啩。 係啊， 唔好嘅邊隻手啦。 係咁，所以其實即係人多咧，就即係傳統都有人多好辦事啊。咁啊，雖然都有話人多手腳亂嘅， 係 咁，但係人多咧，咁起碼就聰明人嘅都會多啦。咁然後人口啊、內需各方面啦， 係 咁啊，講緊就喂咁啊，其實即係有機會可能好似中國咁樣有個發展嘅機會啦。咁啊，其實都有啲數據上嘅一個即係整合嘅。咁啊，講緊咧。就去到2028年咧，其實即係中國同印度個人口預測咧，其實就已經會去到差唔多噶啦。其實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就係點解要去到2028年咧？因為佢2009年咧個人口數目咧就已經唔係爭得好遠噶啦。 嗯， 你講緊係11.9，即係12億啦。咁啊，12億對呢個13.5億咁樣。 嗯， 咁即係我唔知點解啦。咁佢哋認為就可能印度呢段時間生育就少咗咁樣。 但我覺得其實我可能唔好理解佢國內嗰種生育嘅政策。咁你知中國係有生育政策嘅限制噶嘛？當然係行一孩政策。咁但係去到後期啦，咁我哋就開始叫做將生育政策嘅呢個問呢、這個依樣嘢咧，咁就叫做取消咗啦，咁就近期取消咗， 變咗二孩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都冇乜嘢改善到噶，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喺阿孫呢個成增長入邊，都係以一孩政策嘅角度出發啦，咁啊，但係印度咧。唔系嘅，印度应该冇乜嘢限制嘅，我觉得，因为我见到好多小朋友，即系又得好多人生好多胎嘅。咁但系你问我人口多系咪就系、是、咁人口多定系潜力啦？咁但系、我觉得印度小朋友系可怜嘅，系惨嘅，真系真心系惨嘅。 佢哋会喺马路边追住啲车 嘅，系啊，真系追住啲车黑食嘅，系真系佢喺好危险嘅地方，一停车就啲小朋友会冲出嚟，即系可能塞紧车嘅时候就冲出嚟，嗌你俾钱佢咯。咁你真系会有啲真系觉得系有啲伤心嘅，望住咁嘅情景发生，而你见到唔系一个半个。是一 集，是我都系嗰、那个我睇电影见过， 系真系一集，系所以有时望到人口多，系有潜力咯。但系如果人口多而你生活唔系咁好，你其实去到咁嘅人口，你系会觉得有乜为咧？即、就、系、是、你系生活系辛苦咗嗰边嘅人民咯。 系咁但系就始终毋庸置疑嘅，就系啱啱讲到嘅人口多，始终都有佢嘅一个可能性啦。我哋只系话可能性，因为呢件事仲系未发生嘅。咁啊，同埋即系当地亦都有好多佢自己嘅问题啦，即系经济上嘅问题啦，政治上嘅问题啦。咁各方面暂时都未见到话即系好有完全嘅一个解决嘅一个路向嘅。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可以继续拭目以待啦。其实佢喺人口方面就已经一个好即系叫做有优势啦个发展。方面，另外啦，咁其實啱啱都提到啦，印度咧嘅第二語言咧就係講英文嘅，係啦，咁啊講英文啦，其實咧大部分嘅印度人都係講英文，英文始終暫時講都仲係呢個世界最多人算最多人係西班牙文喎，其實 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冇咗啊， 但係應該係話最國際性交流嘅語言都係仲係用英文啦， 都係嘅，同埋即係至少我諗發達國家啦，都係用英文多咯， 係啊，咁其實即係本身印度對外做貿易又好，或者做生意都好，其實佢哋本身好大部分人都識英文，其實一個即都算係先天性嘅優勢。因為你講緊中國以前，即比較上咗年紀嘅，即一班之前嘅創業者啦，咁改革開放嘅時候，咁其實佢哋對外做生意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問題，就是溝通上的一個問題。 係啊，我知道阿雷軍啊嘛，雷軍英文真係不得了啊，真係。 係 啊，小米個 CEO 啊，真係雷布斯咧，講啲人成日佢成日話即係喬布斯啊，阿雷布斯英文真係嚇親人。 係啊，咁啊，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即係中國喺交流方面雖然做得唔係幾好，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對外貿易亦都係有好大量嘅貿易嘅。 嗯。 咁講緊印度其實都有呢、這、一個。即係語言上交流嘅一個優勢啦，咁啊再加埋佢哋本身嘅聰明啦，咁其實都係即係係十分之有一個潛力嘅。咁啊即係一少少題外話，咁其實即係呢個印度人我係十分之中意嘅一個角色嚟嘅，係一個美劇嘅叫 The Big Bang Theory 嘅一個嘅人物嚟，咁佢都好搞笑。講緊佢係做一個科學家啦，咁佢都即係當中亦都有 show 到，就係喺劇裏邊都有講到印度人真係幾聰明嘅，係 聰明嘅，聰明嘅， 係啦。 但係即係我覺得其實印度嗰種潛力係大，同埋就即係我都有印象，當年我去嘅時候，咁嗰陣時我攞住本。有本書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我在印度的時候一路看那本書，我看的時候就講到其實印度是做了很多 outsourcing 的 data set， 即是一些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來的，很多人呢就是將他們的 customer service 就叫做 outsource 在印度那裡，就變成便宜了，當年就是一個這樣的趨勢帶起了印度的經濟發展。當然時至今日我相信 印度都做呢個趨勢，但係好多人開始又會再轉移啦，包括去咗麥尼啦。印度尼西亞啦，即係賓啦，都開始會再 spread 開。咁但係我就好有印象，印度當年喺我心目中佢嘅增長行業咧，其實就係來自於佢點樣為即係歐美嘅國家去做一個後台嘅叫做嗰個支援啦，咁做到勁啦。咁後來就當我再入咗，即係可能即係再了解多啲之後，會發覺其實印度都有其他行業嘅。咁啊，即係印度嘅車啦，出咗名全世界最平嘅，係啊，嗰架印度車真係出咗名全最平嘅啦。咁啊，亦都有印度嘅鋼材業啦， 係 印度嘅冇記錯，印度好似有間車廠係買咗外國嘅一個豪車嘅，英國嘅豪車叫 Dragon Wolf， 我唔記得咗係西個名啦。咁但係印度嘅公司買起咗嘅，咁所以你都有時候會見到其實佢都開始係想拓展緊嘅產業。咁只不過你喺亞洲入邊咧，你喺中國嗰個崛起之下咧，印度係失色得幾緊要嘅。即係你頭先講嘅鋼材啦，即係其中最出名間叫 Tata Steel 啦，即係叫塔集團，我唔記得中文係咩啦。咁但係佢就係一間即係專做鋼材。咁但係其實大家如果有了解鋼材行業咧，其實鋼材入邊咧係有分粗鋼、精鋼嘅。咁精鋼咧基本上喺所有嘅新興嘅國家都好難做到噶啦，因為呢種係要好高技術嘅。咁所以啲人點解話中國原子不過個筆頭咧，佢都入口咧，就因為其實係就算你好多大礦你做到出嚟咧，即係鋼咧你做唔到精鋼嘅。咁而印度都好似咁，即係印度就去唔到高水平嘅粗鋼的水平，即係去到精鋼啦。咁你又做啲粗造啲嘅鋼啦。咁你做粗造啲嘅鋼，你一定又唔夠中國做得犀利嘅。中國一定係做得強嘅、甚至你唔止中國啦，你仲要韓國嘅有一兩間啦，好似叫 POSCO 啦，咁係全個浦項製鋼啦。即係而家如果有可能睇韓職就有隊波都係用呢個 sponsor。咁其實佢哋都講到，其實係喺成個亞洲區咧，即係就算你想做工業嘅崛起咧，佢又唔及其他國家比喎。咁啊，變相你好似一個咁大嘅國家，你見到好似其實佢有啲嘢嘅，只不過有啲嘢比落去就話，好似又係唔夠其他中國比咯。 系啦，系啊。咁其实即系你讲咗咁多各方面，咁其实你系咪认为印度喺行业上咧，未必会有一个优势咧？ 我覺得又唔係嘅，即係咁講。我覺得印度其實佢個發展潛力係有喺度嘅。咁啊，即係雖然大家可能你既然見到，其實特別係即係我覺得特別係佢入邊嘅問題咧，我諗係喺早年嘅時候，我覺得最大問題係貪污咯， 係 貪污好嚴重。啊，雖然 我諗好多新興國家都有呢個問題。 係啊，即係雖然佢講到佢係民主國家啦，咁啊，即係印度相對你附近啲咩 Cambodia 或者係你講Myanmar， 即係緬甸呢一啲咁嘅國家嚟講，相比佢係一個民主國家，但係其實佢嘅貪污程度咧係不下於我諗啲獨裁國家嘅。咁啊，即係咁，我都當年去嘅時候都講過，即係同阿直樹講好多次嘅。咁就係我哋喺個街上俾人抄牌啦。咁啊，抄牌嘅時候咧，咁個其中一個我哋個司即係叫做揸個 driver 啦。咁啊，即係佢係有錢人嚟嘅，咁佢就打咗個電話，咁就將個電話遞咗俾個警察聽，咁警察就放咗佢走啦，咁就唔抄牌啦。咁其實即係佢都之後解釋翻，其實呢個係因為佢每一個月都會送錢過嚟政府啊。咁其實呢啲係一個好 obvious 大家都會做嘅嘢啦。咁而且啲官員我都同佢傾過，其實佢覺得貪污係一個必然嘅嘢，只不過係大家嘅 marketing 嘅，咁即係佢嘅 mindset 上面係好存在會貪污啦。咁但係去到近呢幾年啦，嗰個莫迪啦，新嘅總理上咗台啦，咁其實啲人就係見到話係期待佢將個經濟改革都少啲貪污。咁但係我覺得你話要將成個大文化改變係難嘅，係難嘅。咁因為其實你因為corruption 咧有啲同人性有啲關係嘅，我都覺得係難以改，唔係咁容易改變。咁就係問題就係你只能希望呢個新嘅總理可以令到個國家咧係個系統上體制上做得好咗，而你唔係希望佢完全冇曬貪污，一定係仲會有咯。咁所以印度如果佢可以改善咗一啲可能包括佢喺叫做經濟啊政治體制上面嘅效果，其實佢係有潛力嘅，因為佢好似頭先咁講有好強大嘅人口基數啦。其實佢亦都有一班其實 聰明的人嚟嘅，印度人都聰明嘅。咁而你話印度佢嘅公司一做，其實做科技產業其實係可以再叻嘅。咁我諗個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令個政府做得好啦，做得強啲啦，同埋嗰啲人會唔會勤力啲咧？印度人都唔算最勤力，我覺得，即係因為我都會印象，即係 我覺得勤力就未必係一個話好重要嘅因素。咁如果唔係咁樣，法國嘅話就應該要沒落噶咯， 沒落緊咯， 即係要冧噶咯，法國呢樣嘢 沒落緊啦。唔係，其實真係我覺得中國人咪特別聰明咧，我覺得佢未知係佢係都未知好蠢啦，還可以啦。但係中國人，我覺得應該係呢個世界上最勤力嘅一份子，真係應該係最勤，因為係你可以見到咁樣嘅 working hours， 咁樣人都會有人做喎。咁你所以嗰陣時我去印度，啲人都話係我哋買啲嘢都買 made in China， 我哋唔買 made in India 噶 ，made in India 嘢佢哋係唔會買嘅，因為貴啲咯。佢就係貴啲嘅，made in China 啲嘢喺嗰度係平啲嘅。但都所以點解係中國係世界工廠，其實就因為佢有人嘅一個特質點咯。即係我覺得呢點係點解？我覺得印度係喺方面係遜色少少嘅，而國家入面嘅體制啊都係做得比較弱啲。所以你問我佢唔係冇可能發展，咁但係我第一步要先解決嘅係政府你做得好唔好咯。咁而呢樣嘢就要睇個新總理係唔係真係可以解決到一啲好根本性嘅問題啦。 係啦，即係其實啱啱Kai都講得一個好大嘅重點啦。咁即係我哋都可以再回望翻少少，就係印度嘅地理位置啊。咁講其實佢係同中國同埋西方咧嘅一個中間站。 係啊。 咁講其實咧喺呢方面咧， 取西經都去嗰度啊嘛。 係取西經係去印度㗎。係 係啊，唐三藏係去印度㗎。 係啊，咁即係其實咧就講緊就係佢係一個好重要嘅連接中心地帶。 嗯。 嚇，咁其實可以即係中國嘅一個叫做發展啦，唔應該唔叫崛起啦，已經嚇叫發展啦。 係啊， 咁啊同埋歐洲一個連接啦。咁其實印度咧係中間可以扮演到好多嘅唔同嘅角色嘅，就一個中間嘅角色又好啊，或者中轉嘅角色，各方面都好。咁啊其實喺地理位置上啦，咁其實國家都一定有優勢啦。咁啱啱講到咧好緊要一個政治方面咧，咁啊其實印度咧其實就即係喺早幾年咧就即係新佢哋叫總理啦， 新總理啊，莫迪 啦，莫迪啦上台之後啦，咁其實印度都發生咗好多嘅變化，直情講到咧就係佢係印度嘅鄧小平嚇，佢就要即係帶領呢個印度改變，然後有呢個改革開放。 但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我雖然我唔係一個好政治上嘅一個人，但我覺得兩樣嘢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在於，你印度其實行緊一個民主體制嘅，咁民主體制其實佢好處就係佢人民會揀啦，咁但係唔好處就係，你每一段時間一定要重新選過，咁中國冇呢樣嘢噶嘛，即係一黨肯定專政噶，呢個係唔即係佢都話有其他黨派嘅，咁但係其他黨派冇意思，係自己培育啲黨派出嚟，令到好似有民主咯，咁但係冇乜意思，咁但係鄧小平佢處一個咁樣嘅環境，佢只要佢決定係咁就係咁咯，咁因為喺新興國家你要做起發展咧，其實係我覺得係需要，亦都係必然地係需要一啲嘅叫做 dictation。咁一啲 leadership 係需要嘅，咁大家可以諗下，其實除咗中國鄧小平啦，其實南韓啦，南韓嘅經濟發展得強嘅時代咧，其實係朴槿惠個阿爸嗰個年代嚟，我唔記得咗佢阿爸叫咩名啦，但係佢阿爸係一個獨裁者嚟嘅，但係嗰段時間係南韓發展得最經濟發展得最強嘅時候，係財富行得最高嘅時候，最好嘅時候，咁所以你話究竟你要有莫迪要做到鄧小平嘅嘢，第一步咁係要考慮到係咪一個相同嘅政治體系嘅體制啦。咁當然，如果佢改革到，佢有能力可以連做落去，即係一定係長時間做得落去咧，我相信係可以改變嘅。而佢有心嘅話，咁但係問題就係，就算佢想，佢嘅國家體系係咪容許佢咧？呢個係我都幾有保留嘅一件事啊。咁啊，所以點解有時可以望到好多新興國家咧？就算你行即係所謂民主路線咧，好似講得好 perfect 咁樣，但係你見到國家係唔會發展到起嚟嘅，反而有啲國家你見佢行 dictatorship 係行得好好嘅，咁你就是、其實新加坡都有民主嘅 ，so call 咁啊，但係都係因為新加坡淨係行住一黨行咗咁多年，佢先至可以行得起嚟。咁當然佢遇咗李光耀啦，一個叫做我諗近二十世紀入面冇一個人，即係我諗相信佢係 top one two 嘅政治家嚟㗎啦。咁啊，你遇到咁嘅人先得。咁但係莫迪就算幾犀利，都未必真係有咁樣嘅體系支持到佢咯。咁係咪真係做咗鄧小平咧？ 係，同埋即係都啱啱講到啦，仲要佢睇佢係做呢個總理仲可以做幾耐啦。係 啊。 咁另外就係、是、其實不過其實咧就即係中立少少睇翻佢過去，其實佢都做過唔少一啲即係措施啦。咁其實一個比較即係對世界性大啲影響嘅就係廢抄啊。 嗯嗯。 廢抄呢個就都係一個好大決心嘅一個改革 啦， 打黑啊嘛，啲人話洗打啲黑錢啊嘛。 係啦，咁其實佢即係其實都見到佢即係都係有心喺呢方面發展。咁但係你話將來佢仲可唔可以繼續啊，或者仲冇啲更加多唔同嘅發展啦？我哋大家都未必會知道。咁但係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咁啊講咗咁多呢方面關於印度啦，咁其實就係、是如果大家都睇好印度嘅話咧，咁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工具啊，或者點樣去做投資咧？ 買 ETF 咯， 係買 ETF 啦，或者係直情買一啲open end fund 嘅一啲印度嘅基金啦。係 啊， 咁當然啦，即係呢方面嘅風險會比較大嘅，始終佢都係仲係一個新興嘅市場。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認為印度嘅發展潛力強，咁你想做一個中長線嘅投資，其實即係印度嘅 ETF 或者印度嘅基金咧，其實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嗯，雖然我都係中意中國多啲，可能都係因為即係呢個地方大家近。 比較熟悉啲啦， 熟悉啲啦，即係我都覺得有時印度人自己都唔係好特別好睇到印度，咁啊點解我會突然間去睇到印度嘅？咁但係我唔係話一個地方冇潛力嘅，咁純粹解決咗頭先所講一啲問題咧，我覺得佢嘅將來係可以即係好似中國咁樣嘅。 我諗即係綜合嚟講啦，其實佢問題都仲好多啦。咁kind of 如果係呢方面投資嘅話，我哋都認為其實都有好高嘅潛在風險嘅。咁、但係一旦問題解決咗咧，佢都有好大嘅一個潛在回報嘅。咁、我諗今日討論印度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如果有啲咩問題都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揾翻我哋嘅。咁、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